用古筝营造出一种晶莹剔透金属感的冰雪世界。爱北京，唱起来。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7:4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9月30号星期四，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国庆假期将至，文旅交通卫健等部门回应假期出行和防疫热点。 京城京市十一假期将到，今天晚高峰全市的拥堵状况较为突出。 北京冬奥公园明天开门迎客，全封闭马拉松赛道成为亮点。 国内方面，九部委联合发文，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 国家医保局介绍，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已经全面推开。 八点开始国际方面，国际奥委会审议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方案，不对境外观众售票。 岸田文雄当选日本自民党新总裁，并将出任首相，我国外交部作出回应。 财经资讯，国家发改委表示，严禁拉闸限电，将多措并举，确保今冬明春的能源供应稳定。 前沿科技，中国科学院表示，正在研制应对新冠突变株的新一代重组蛋白疫苗。 旅游文化资讯，第十一届北影节昨天晚上闭幕，电影《云霄之上》成为天坛奖的最大赢家。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今日头条，我们来说说国庆假期啊，明天就到国庆假期了。那么昨天呢，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的有关情况。文旅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卫健委等多部门就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会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一级巡视员侯振刚介绍，今年国庆节面临了三个因素叠加，将会使游客人数增加。一呢，是受七八月份疫情的影响，许多公众的暑期旅游需求没有释放，不尝试出游的意愿很强烈。第二，是部分地方和景区景点出台了一些优惠措施，吸引游客朋友们出门旅游。 第三呢，是从全国情况来看，国庆假期整体天气是比较好的，秋高气爽，适宜外出旅游。这三个因素呢，都将使国庆期间公众的出游人数增加。但同时，文化和旅游活动天然的具有人员聚集性强、流动性大的特点，这将给文化和旅游行业的防疫工作带来更大的压力。 记者昨天从国家铁路集团了解到，铁路国庆黄金周的运输已经全面启动，从9月28号到10月8号为期11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27 亿人次。最高峰日10月1号预计会发送旅客1500万人次。 那面对国庆期间的大客流，交通运输方面将有哪些举措来防范疫情的传播呢？会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韩静华介绍了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从严做好外防输入工作。第二，是从紧做好内防反弹工作。三，是切实加强督导检查。四，是构建反应迅速的应急响应体系。 交通运输部提醒广大旅客，假日出行期间呢，请遵守公共场所的交通秩序，保持1米线的安全距离，共同守护平安健康的假期。 另外还有一个热点，就是针对是否有必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的问题，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在发布会上做出了说明。 哎，王华庆表示呢，到目前为止，全球接种新冠疫苗已经超过60亿剂次，我国新冠疫苗接种已经超过22亿剂次。相关的研究显示，相对于接种规模，接种疫苗之后感染的病例数是少数，全程免疫接种之后感染风险比没有接种者明显降低。研究显示，疫苗可预防感染，更能够降低住院重症和死亡率。 那据介绍啊，国药中生北京所和武汉所、科兴中维、康希诺几家公司都报告了在完成原疫苗免疫程序基础上进行加强免疫的临床研究结果。这个结果显示，按照原定免疫程序，接种完成灭活疫苗或腺病毒载体疫苗6个月后，用原疫苗进行加强免疫都没有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同时呢，在用原疫苗进行加强免疫之后，受试者的中和抗体水平快速大幅提升。加强免疫6个月之后，虽然抗体水平也有下降，但依然高于2剂或1剂接种之后的峰值，这提示着疫苗保护效果在增加。 嗯，那王华庆就说了，当前有些地区呢已经按照疫情防控的需要，开始对重点人群进行加强免疫，但是否需要对全人群加强免疫，有关部门目前还在进一步的研究，并根据疫情形势会综合研判。 加强针接种需要间隔多长时间呢？王华庆回应说，目前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全程免疫后至少6个月以上开展加强针接种。以灭活疫苗为例，如果要加强免疫的话呢，至少在第二次接种后间隔6个月以上进行。我们最后再来听一下他的介绍。 目前我们给出的建议呢，是使用原接种的这个企业生产的这个疫苗。假如说这个同一个企业没法满足供应的时候呢，我们也要选择相同技术路线的疫苗呢来进行接种。也就是说，还想进一步强调一下，在接种这个加强针的时候，还是要严格把握这个紧急症，尤其是在接种疫苗新冠前面接种新冠疫苗的过程中啊，假如说你出现了这个过敏反应，不管是第一针也好，还是第二针也好，那么后边呢就作为一个紧急对象呢，就不能接种了。当然我们在接种疫苗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那么这个呢我们接种人员去遵守。那么我们这个我们原先的一个要求，就是在加强针的时候还是要在现场呢留观30分钟，那么接种完了之后呢，要避免这个剧烈运动，也要保持呢这个一个平稳的一个生活状态，这样呢防止一些意外情况的一个发生。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京城京事，我们来关注一下京城的交通方面。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昨天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2021年11、7天假期，市民的中远途出行需求旺盛，省际通道、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及铁路车站、机场、热门景点周边道路交通将会明显增加。那么今天呢是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晚高峰将会提前，道路拥堵情况将比较突出。 假日期间呢，高速公路对7座及以下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预计高速公路的日均交通量约为230万辆，峰值会达到246万辆，总体交通压力比较突出，仍将会呈现前出后进的走势。京哈高速、京承高速、京开高速、京藏高速、京港澳高速、京新高速、京平高速、六环路还有京通快速等重点路段的高峰时段呢，会出现交通拥堵情况，也提醒大家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昨天呢，北京市公安局通报了国庆假期交通旅游及整体的安保工作安排。北京国庆旅游产品预订量呈倍数增长，预计呢游客峰值日均呢将会达到130万人。 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呢外地游客热衷的旅游目的地主要是北京故宫、环球度假区、天坛、颐和园、八达岭长城、南锣鼓巷等景区景点。本市居民出游的目的地呢主要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玉渊潭、北海动物园、大兴野生动物园等公园景区。上午8点到下午2点属于游客游览集中出行时段。

好，国内方面我们来说说，新华社昨天报道，国家网信办等九部门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促进行业健康有序繁荣发展。 意见明确，企业应强化责任意识，对算法应用产生的结果负主体责任，同时将着力解决网民反映强烈的算法安全问题，对算法监测、评估、备案等工作中发现的以及网民举报并查实的涉算法违法违规行为予以严厉的打击，坚决维护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安全。 再来关注一下医疗领域，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例行吹风会，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施子海介绍“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的有关情况。他表示，“十三五”期间医疗保障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具体可以总结为四个新：一是完善制度体系取得了新进展；二是深化改革创新取得了新突破；三是提升便民服务取得了新成效；四是缓解就医负担取得了新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启动了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已经联网395个统筹地区，覆盖了全国 87.4% 的统筹地区，已经有2231个县至少有一家定点医疗机构可以开展门诊跨省异地结算，占全国县区总数的 76.6%。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你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案线台的高级工程师黄书印，请黄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黄工你好。 你好，主持人。 今天早上起来啊，感觉这个天儿还是温度有点低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 哎，好的，今天是咱们国庆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了。目前呢，北京的大部分地区啊，气温呢都在19度上下，还是有点清凉。还有一些零星雨。今天白天啊，还是维持这种零星雨的这个样的态势，应该说对交通出行啊、户外活动啊，没有太大的影响。主要是阴天遮挡太阳光照，影响这个气温的上升。那么今天最高气温预报是22度，比昨天最高气温呢低了6度多，天气啊还是比较清凉的，所以呢今天出行和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雨，还要注意添加衣物。 今天出行要带上雨具哈。十一假期整体的情况怎么样？很多人要出行，请黄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目前来看啊，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北京这个在假期七天吧，是多阴雨天气。后期呢气温还有明显下降，3号4号啊可能还有偏北风，比较明显的偏北风，目前来看呢阵风有5到6级。那么雨呢，现在看4号5号啊是预报有中雨，其他几天呢应该说雨势呢和今天是差不多的，都是零星雨或小雨。是气温的预报呢，现在看前三天最高气温呢是22-23度，最低气温呢是17度到15度。那么假期的第四天到假期结束啊，气温呢有明显的下降，现在看最高气温仅有16-17度，最低气温呢也就是13度到11度。所以说假期期间呢，这个天气呢应该说对交通出行啊、户外游玩啊还是有不利的影响。那么有计划出行和游玩的朋友，建议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好，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做的详细介绍啊！看来十一假期呢是不断有雨来袭哈，所以大家也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啊。十一期间呢，我们也每天都会跟天气专家做连线，也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点段啊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也提前祝黄工国庆节快乐，谢谢您。 谢谢，也祝您节日快乐。 好，谢谢，再见。 再见。 好，非常感谢黄工啊。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偏北气流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好，今天呢有雨就不太适宜洗车，也不适宜登山了。好，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主播在线。 大兴永定河历史文化展将于9月28日亮相首都图书馆，展示大兴历史之根、文明之源、发展之魂，届时欢迎广大市民参观。 锦绣河山，国泰民安，

按照计划，北京冬奥组委将会于10月下旬发布第一版的防疫手册，12月份发布第二版，那么相关政策还将在防疫手册当中得到更为详细的说明。 来关注日本，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昨天在东京举行，日本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以明显优势胜出，成功当选自民党第27任总裁。按照惯例，岸田文雄将会接替现任首相菅义伟出任日本首相。 新华社报道说，昨天的选举呢，一共经历了两轮投票。第一轮投票中，日本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这四名候选人没有一个超过半数，因此得票前两位的岸田文雄和河野太郎进入到第二轮投票。 在第二轮中，投票由382张国会议员和47张都道府县党员党友票组成。最终，岸田文雄以257票战胜获得170票的河野太郎，夺得了自民党总裁的宝座。此外呢，两轮投票当中各出现了一张弃权票和一张空白票。 那么在选举结束之后，岸田文雄表示说，他将向国民展示焕然一新的自民党。他希望所有自民党党员团结起来，共同应对不久将举行的国会众参两院选举。 根据日本宪法，日本实施首相指名选举，作为日本最大执政党新任党首的岸田文雄将会接替菅义伟的位置，在10月4号举行的临时国会当中当选日本第100届首相。 那么说到岸田文雄，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人。岸田文雄生于1957年，早稻田大学毕业后进入日本长期信用银行。1993年首次当选日本众议院议员，此后连续九次当选。2007年，他曾出任日本内阁府特命担当相，负责冲绳北方事务。岸田文雄曾在2012年到2017年担任日本的外相，为日本战后任职时间第二长的外相，仅次于吉田茂。 对于未来的中日关系，岸田文雄表示，中日是邻国，民间交往频繁，对日本来说，中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而日本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他认为中日间的对话需要进行下去。 那么在昨天的我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表示，中方愿意同日本新一届执政团队一道，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和精神，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根据日本气象厅报道，日本东京时间昨天下午5:37，北京时间下午4:37，日本海中部海域发生了6.1级的地震。日本气象厅表示，这一次的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危险。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本次地震震源深度400公里。当天，日本北海道、福岛、茨城、琦玉等大范围地区都有明显震感。气象厅的专家表示，本次地震属于深源地震，由于深源深度地震的深度比较深，超过了100公里，因此呢没有引发海啸等风险。 还是一个国际热点，新华社昨天消息，我国驻美国使馆发言人28号就一名中国赴美留学生近日在美国休斯敦机场入境时遭到美方执法人员无理盘查并遣返一事发表谈话。 近日呢，一名已经获得美国政府签发的合法签证的中国赴美留学生在入境美国的时候遭到美方无理的盘查滋扰，在一处狭小空间内被限制人身自由长达50多个小时，期间正常饮食和休息都无法保障，最终呢被美方以莫须有的理由经第三国遣返。 这位发言人强调，美方此举严重侵犯中国赴美留学人员合法权益，导致当事人及其父母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发言人表示说，一段时间以来，美方持续干扰阻挠中美教育、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接连发生执法人员对中国赴美留学生进行无端粗暴盘查甚至遣返的恶劣事件，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人权。中方对每起事件都在第一时间向美方表明强烈反对的严正立场。 发言人敦促美方将欢迎中国留学生的表态落到实处，立即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停止无理盘查、滋扰、遣返中国赴美留学人员，停止侵犯中国公民合法权益，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为中美人文交流与教育合作营造良好氛围， 中方将继续支持中国留学人员依法维护其正当合法权益，并提醒来美中国留学生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 好，国际事件，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英国，来关注一下针对近期英国国内燃油短缺的问题。昨天，英国首相约翰逊首次作出回应，他表示，英国政府正在制定供应链计划，以确保不影响圣诞节前的出行。 约翰逊表示，加油站燃油短缺的情况有所改善，工厂反映燃油供应链已经按照正常方式开始运转。约翰逊也敦促人们回归正常工作生活，并称政府正在制定供应链计划，确保不影响圣诞节前的出行。 报道说，在英国的多个地区仍然有数百个加油站因为燃油不足而关闭，司机们呢需要花费几个小时来寻找加油站，然后呢排着长队等待加油。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优先为医生、护士和其他基本工作人员加油，以保持医院和社会护理服务的正常运转。 好，国际视线最后呢，我们把目光投向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代理司法部长沙蒂昨天宣布，要用20世纪君主制时代的立法取代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 沙蒂表示，伊斯兰酋长国，也就是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将暂时执行阿富汗末代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时期的宪法。宪法中不会有任何与伊斯兰法律和伊斯兰酋长国原则相抵触的内容。 报道说，沙蒂表示，塔利班将尊重不反对伊斯兰教法和阿塔政府及其原则的法律和国际条约。会议期间，沙蒂强调，阿塔希望与世界建立良好和友善的关系。 根据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消息显示，1996年到2001年，塔利班在自统治阿富汗期间并没有自定制定的宪法，而是基于伊斯兰教法进行管理。2002年，阿富汗成立过渡政府。2002到2004年，阿富汗过渡政府沿用了前国王查希尔颁布的1964年宪法。2004年，阿富汗过渡政府总统卡尔扎伊签署颁布新宪法，实行总统制。 分析人士认为，塔利班采用1964年宪法似乎是一种务实的做法。塔利班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执行1964年宪法来获得阿富汗社会的广泛接受。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来连线中国银行货币专家冯源。冯源你好。 主持人你好。 请首先跟我们梳理一下昨天外汇市场的总体情况。 好的，那在昨日外汇市场中呢，美元指数上涨，收于94.338，创下了一年的新高，而非美货币对美元则全线下跌，其中欧元对美元下跌0.74%，现交投于1.16；英镑对美元下跌0.87%，报在1.342。澳元对美元下跌0.86%，报0.7176；美元对加元涨0.54%，报在1.2755。美元指数方面，受到美联储鹰派货币政策的影响，市场重新的定价美联储将在2022年加息的预期，推动了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度上涨突破1.5，带动了美元对非美货币的走强。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同步复苏的趋势之下，各国货币政策的差异或将成为推动未来汇率走势分化的重要因素。美元指数上破93.5重要阻力位，若能够持稳于93.5上方，或将打开进一步上行的空间。下一个关键的阻力位看向94.50。欧元对美元在跌破1.17整数关口后，延续了下跌的行情。昨日在欧美时段加速下行，在1.16附近跌势暂缓，目前交投于1.16一线。欧洲央行和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差异将会是未来一段时期以内主导欧元走势的重要因素。由于欧元区的通胀压力小于美国，因此对于收紧货币政策的需求也不如美国强烈。同时，考虑到欧洲经济复苏趋势有所放缓，以及欧洲央行多年以来坚持的偏鸽派的货币政策立场，市场也不认为欧洲央行会在短期内转变其货币政策。展望后市，若未来欧美央行的货币政策出现实质性的分化，则欧元对美元仍有下行的压力。图形上看，短期内欧元对美元将寻求在1.16整数关口的支撑，若跌破该位置，则可能进一步向下测试1.15一线。主持人， 那接着请您谈谈对日元走势的看法。 好的，那昨日呢，美元的日元是开盘于111.50，在亚洲时段小幅的回落到111.25一线之后， 从欧洲时段开始加速上行，全天收于 111.96。 近期美债收益率在美联储加息预期强化的带动下一路上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再度上破 1.5%。 美国和日本的国债利差走扩带动了美元对日元突破了前期的震荡区间。由于日本央行大概率仍将长期维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美日国债利差有望维持高位，将带动美元对日元的走强。技术面来看，美元对日元已经突破了前期的高点 111.64， 短期内若能够持稳于111关口上方，多头力量可能会推动美元对日元向上测试112.40的下一个重要的阻力位置。主持人， 最后呢，再请您给我们介绍最新的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55.47，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75.35，100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7955，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68.26，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6.62。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方云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好，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陈佩斯。一天之计在于晨，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让您在轻松愉快中开启新的一天。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6，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带您进入到财经资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近期的热点，国家发改委回应拉闸限电。针对近期能源供需偏紧的情况，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负责人昨天表示，始终把确保民生用能作为保证工作的重中之重，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将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来确保今冬明春的能源供应稳定。 重点措施包括多渠道增加能源保障资源，发挥好中长期合同压舱石作用，发挥好能源储备和应急保障能力的重要作用，合理疏导用能成本，以及有效地控制不合理能源需求。国家发改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大协调力度，向东北地区倾斜资源，全力保障东北的能源运行平稳。 那这位负责人同时表示啊，将科学制定实施有序用电方案，做到三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压非保民，严格保障民生和重要用户用电，必须坚持用户知情合同约定，确保企业对可中断负荷规模、执行条件等充分了解，组织供电企业用户、政府主管部门签订合同和协议，必须坚持限电不拉闸，科学安排有序用电，严格落实有序用电，严禁拉闸限电。 再来关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昨天联合召开房地产金融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金融部门要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准确把握和执行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持续落实好房地产长效机制，加快完善住房租赁金融政策体系。 会议同时要求金融机构要按照法治化、市场化的原则，配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还是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在近期宣告加强对包括网络主播等查税之后呢，税务总局一则通稿宣告查税已经展开。前天税务总局公开表示，近期呢，税务部门通过税收的大数据分析发现，有两名主要从事电商和直播带货的网络主播涉嫌偷逃税款。 国家税务总局驻上海特派员办事处统筹协调浙江、广西等地的税务部门，依法对这两名主播及相关企业进行了立案检查。检查当中发现，这两名网络主播啊，都涉嫌违规将个人收入转变为企业经营收入，进行虚假申报，少缴个人所得税，涉税金额较大。目前呢，案件正在检查当中，对于查实的偷逃税行为，税务部门将依法严肃处理并予以曝光。 多位财税专家分析，这是税务总局第一次公开的网络主播偷逃税案例，而且这一案例呢还在检查当中就对外披露，其实就是宣告近期税务部门展开网络主播税收检查进入实质性阶段。这种案例公开能够起到杀一儆百作用，在年底之前网络主播自查自纠申报纳税，可以减罚免罚优惠政策之下，可能呢会有一波主播去补税。 那么税务总局还公开了一则安徽某药业公司老板利用阴阳合同隐瞒股权转让的收入偷逃税案，那由于没有按时补交税金，最终呢被移交公安机关判刑四年。那这个案例也告诫大家，对税法要有足够的敬畏之心，积极配合税务机关来执法，在共同富裕目标之下，未来高收入者税收征管力度将会不断加强。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再来关注新华社昨天晚上的消息。在今年的中关村论坛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表示，中国科学院正在研制新一代的重组蛋白疫苗，应对新冠病毒变异。张亚平说呢，针对新冠病毒突变频发的特性，中国科学院正在研制应对新冠突变株的新一代重组蛋白疫苗，持续加强病毒疫苗研发相关的基础研究，着力研究长效免疫记忆形成机制相关的科学问题，支撑冠状病毒长效疫苗研发技术创新。 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张宇东说，在疫苗研发当中呢，我国始终将安全性放在第一位，正同步推进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流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五条技术路线，最大限度提升疫苗研发的成功率。 张立东介绍，无论是技术路线、品种数量、品种的类型丰富度，还是研发进度，中国的新冠疫苗研发呢，均处于全球第一方阵，为我国和国际社会的疫情防控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图书银行的消息。如果走进一家银行，不但能够存取款，在等候办理业务的时候呢，还有上万本精美图书可供取阅，您会不会感到很惊喜呢？在华夏银行北京分行的旗舰店，位于首钢厂东门南侧的石景山支行，华夏银行在北京落地的首家图书馆银行已经运行满月了，近千名客户在华夏书房中打卡，体验银行在转型当中所提供的更具特色的差异化服务。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的实地探访。 走进华夏银行北京石景山支行，可以看到一层大厅左手边的一整面墙都被书籍填满，不少客户在等待叫号时手里都会捧着一本书， 可以用这种比较碎片化的时间阅读书籍，而且类型也非常的丰富。 向内进入到专属的书香华夏阅读空间，更是书香铺面，满眼尽是琳琅满架的各类图书，如果遇到喜欢的还可以自助办理借阅。工作人员介绍说， 可以通过读者证、身份证，还有就是我们的电子虚拟卡，实现整个北京市地区图书馆的一键借还书。 今年9月1号，华夏银行北京首家图书馆银行开始试营业，运行一个月来，进出的读者近千人，还有近百名读者进行了借阅。石景山支行行长朱岩因此也多了一个图书馆馆长的新身份。 我们是一个官方认证的石景山区图书馆公共文化的一个特色阅读空间，在这点大家能够看到8500册的藏书，一共是22类，包括工业类、文化类、小说类，然后图书馆是一年至少给更换4次新书，然后再往里面走有一个很小很温馨的环境，是我们现在的儿童阅读区。我们在这儿设置了华夏银行的阅读积分折，然后这个存入和支取主要是用大家的阅读时间，是能够积分兑换小礼品，都是来鼓励大家多读书多看书。 据介绍，为了打造这样一个图书馆，石景山支行将原来的贵宾休息室、沙发区以及部分 VIP 窗口重新整合，腾出了足足196平方米的区域，占到一层营业面积的1/3。图书馆的装修风格也贴近比邻的首钢园，重工业风中又透出科技范儿。

我也希望这部片子能跟中国的更多的观众能见面，上映的时候观众能看到不一样的战争电影，不一样的私信的电影。 此外，最佳导演奖由《工程日记》导演安德烈·扎伊采夫获得，最佳女主角奖由电影《坠雪少女》的主演诺亚·阿比塔获得。电影《此时此爱》和《信誓》都各收获两个奖项，其中《此时此爱》获得最佳音乐奖，演员沙哈布·侯赛尼凭借在本片中的表演获得最佳男配角奖。电影《信誓》的编剧克里斯蒂安·托普获得最佳编剧奖，演员娜娜·斯卡劳普沃斯凭借在本片中的表演获得最佳女配角奖。而受到故事情节和场景设定的限制，入围影片都缺少视觉效果的表达空间，因此最佳视觉效果奖空缺。随着天坛奖的揭晓，第十一届北影节也落下帷幕。在过去的两周里，影迷度过了难忘的电影时光。 31、32场吧，看这么多场，最根源还是因为自己喜欢看电影。 其实每一次都能看到不一样的、新鲜的题材和自己没有接触过的导演，蛮有新鲜感的。 备受业界关注的北京市场继续搭建起电影要素、项目创投和版权交易三大平台。本届北影节北京市场签约仪式，44个重点项目签约额352.23亿元，同比增长约6%，再创新高。而青年电影人则在北影节上寻求到机会。导演联合编剧赵思莹带来的电影项目《晴天有时》获得了本届项目创投特别大奖。 我们想要开启融资，也寻找业界资深的监制，创投对我们来说是机会。我其实是海外留学电影回来的，我现在定居的地方在深圳，离北京这边的电影资源还是蛮远的，所以创投是一个特别快的能够让业内的人看见我们团队，让他们更信任我们的一个很好很好的平台。 编剧导演黄石带来的《侠女事务所》获得最佳原创剧本奖。 带着侠女的故事来，希望明年可以在大荧幕上见到她。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十二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暨2021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嘉年华将在明天10月1号开幕。那当晚呢，重磅亮相的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嘉年华活动也将带给参与者沉浸式的艺术体验。市民可参观小铺文化广场，还有艺术市集，观看灯光秀表演。同时啊，佳作书局宋庄旗舰店也将举行揭幕仪式，迎来首批客人。 为期17天的文化艺术节呢，将会为首都市民献上一场国庆的艺术盛宴。艺术市集优选宋庄本地30多位艺术家原创的 IP， 这将会是集展示、售卖、艺术互动体验、潮玩美食于一体的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家集聚区文化艺术市集。在艺术节期间，还会有10多项艺术联合展览作为同期展活动，在宋庄的各大美术馆内举办。 我们再来说说，在经过首都剧场两轮演出及18场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巡演之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话剧《香山之夜》实况将在今天由北京时间和北京人艺联合线上播出。 《香山之夜》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点剧目。这部话剧以1949年4月23号晚解放军强渡长江、占领南京这一重要的历史关头为时间节点，通过毛泽东、蒋介石二人的超时空心灵对话，为观众们展示一幅更为宏观的历史史实画卷。 那剧中的两位角色的身份啊，在演员与历史人物之间反复的跳进跳出，通过对史实的全方位呈现与充满思辨和张力的对话，辅以毛泽东诗词的诗意展示，以戏剧性的手法对中国共产党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艰辛历程进行了回顾，让这部作品达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高度统一。 好，北京时间8:38，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接下来一起关注路况。 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东北三环三元东桥上内环主路外侧车道目前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下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66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高碑店派出所副队长冯瑞，曾荣获2020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北京榜样、最美警察、首都公安杰出青年卫士等荣誉称号。1989年4月出生，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86年863计划启动。 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表电视讲话，公布了震惊世界的战略防御倡议，也就是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和东欧迅速制定科技进步综合纲要，与之针锋相对。西欧17国联合签订尤里卡计划。日本提出了今后10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新技术的浪潮冲击着整个世界。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加快技术成果向生产能力的转化的步伐，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 1986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启动实施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助推我国高技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上世纪80年代，世界高技术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实践证明，唯有掌握高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才能占据先发优势，获得更大主动权。而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考验，迫切需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借助高技术引领未来发展。 1986年2月的一个夜晚，无线电电子学家陈方允来到中科院宿舍楼，敲开了光学家王大恒的家门。这两位为共和国科技前途而焦虑的两弹一星元勋彻夜长谈，他们达成一个共识，中国必须尽快提出自己的高科技发展计划。于是他们与核物理学家王干昌、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杨家池一起联名起草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4位科学家建议，中国要从现在抓起，用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的发展进程，而不能等到10年、15年经济实力相当好时再说，否则就会贻误时机，真正的新技术是引进不来的。 1986年3月，王大恒、王干昌、杨家池、陈方允4位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高技术的建议。收到4位科学家的建议信后，邓小平同志亲自批示，强调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经过广泛、全面、充分的科学和技术论证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个计划因是1986年3月提出的，所以简称863计划。 在整个计划的讨论过程中，经费无疑是最关键又最敏感的问题，因为高科技就意味着高投资。但考虑到当时国内的经济条件，王干昌提出能省就省，一年能给2亿就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的是，邓小平和中央最后竟批了100亿的专款，相当于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的1/20。这样的决断和投入，开启了新中国科技腾飞的征程。 从此，上万名科学家在不同领域协同合作，联合攻关，很快取得丰硕成果。 随着863计划的深入实施，我国在信息技术、能源技术、先进制造与自动化技术、生物和医药技术、深海技术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863计划对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积极探索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技术发展道路，培养锻炼了众多高技术人才队伍，支撑我国在新世纪的科技发展后劲十足，为科技体制改革积累了有益经验，还促进了高技术的国际交流合作。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是9月30号，烈士纪念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请允许我们向所有为了新中国的解放、建设、发展事业做出贡献的先烈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由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的系列报道《首都老兵在行动》。今天我们要认识的退役老兵是丰台区的刘国磊。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曾身着戎装保家卫国，如今奉献社会，继续保持军人本色。面对极难险重，他们冲锋在前，助力社区治理，他们不遗余力，不忘初心，服务人民。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系列报道《首都老兵在行动》，欢迎收听。 丰台区是北京市退役军人安置接收大区。2020年8月，丰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建了首都老兵丰台志愿团，目前共有自主择业志愿服务队、丰台老兵宣讲队、丰台老兵谈心队等3支区级志愿服务队和街镇志愿服务队341支，凝聚退役军人志愿者2400多人，他们责任心强，专业过硬，在关爱帮扶、专业咨询、矛盾化解、讲座培训、英烈祭扫、烈属关爱等工作上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为了首都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的示范品牌。曾在武警北京总队服役20年的刘国磊就是其中优秀的一员。2018年退役后，凭借在部队中培养的心理咨询专长，刘国磊选择了自主择业，从事起心理咨询方面的工作。2020年8月，刘国磊收到了丰台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发来的一条招募志愿者的短信。 收到信息的想参加的有个回执，这样就收到通知，我们一块儿研讨法律援助的、心理的、助老的、养老的、康养理疗的这一类的。那我呢，主要是在这个心理方面参加了这样一个讲师队。应该是你在其他地方可能是工作，说吧，就挣个钱，在这个地方你有一种被组织关怀、为社会做贡献的社会价值感。 在参加首都老兵丰台志愿团之后，刘国磊凭借过硬的专业素质，很快就成为了团里的骨干。 这次讲师团心理组4个人，是我是心理组的组长。你看，我们就是党员又是军人，我们自主择业了，不像别人公务员在体制内，我们还可以跟着组织再做一些自己擅长的、喜欢的东西。 作为军人呢，我感觉最重要的是就听党话跟党走，那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必胜。再一个，军人还有个本质，就是他有一份大爱，爱国爱民。那么我现在学的心理工作，应该是从我的军人的专业中有相似的，就是那份爱、那份情怀，去抚慰、去关怀一些周边的人。 好，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李扬威。今天我为大家讲述的是江竹君托孤遗书背后的故事。江竹君， 1920年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1939年，江竹君考入中国公学附中读高中，在同班女同学共产党员戴克宇的引领下，光荣加入了共产党。他带领同学们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一次次的革命运动的洗礼下，江竹君迅速成长起来，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43年，党组织安排他与当时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人之一的彭永梧假扮夫妻，他们的家也成为中共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也是地下党组织整风学习的指导中心。江竹君在这里加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加强了党性锻炼，而彭永梧在他的全力帮助和掩护下，工作顺利多了。1945年，党组织批准了他和彭永梧结婚，江竹君留在重庆协助彭永梧工作，负责处理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同志们都亲切地称他江姐。1948年，彭永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幸牺牲，头颅被敌人割下挂在城门上示众，江竹君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1949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江竹君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狱中，他写了这样一封信：竹安弟，有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幺姐及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在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什么个样子。除了伤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绝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希望这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什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我就下了2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蒋王八的来鱼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管他如何顽固，现在战事已尽川边，这是事实。重庆再强也不可能和平京绥相比，因此大方地给他3-4月的命运就会完蛋的。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地在学习，希望我俩见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步。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卜，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叛教已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绝不要骄养，粗服淡饭足矣。愿我们早日见面，我别，愿你们都健康。竹姐，1949年8月27日。从信中我们能感受到江姐对革命取得胜利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做好了为革命信仰牺牲的准备，并准确判断出敌人可能将实施的计划，同时也满载着一位母亲对儿子浓浓的思念之情。遗憾的是，这封信成了江姐的绝笔书信，也是一封托孤遗书。信中的竹安弟是彭永梧前妻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是中共外围组织的一名同志。1947年，彭永梧和江姐因工作需要离开重庆的时候，把儿子彭云交给了谭正伦与谭竹安姐弟照顾。